你好，我是雨木。植物图鉴，小库不足，入港。念日文有点心虚啊，很久以前学的都忘了差不多了。2016年的日本电影，来说一下《植物图鉴》是什么？一本书籍啊，上面是介绍植物，但是不是只有文字而已，还有图片。所以说图鉴嘛，那它有一个蛮有意思的副标题啊，我有写在网页上面。Women no koi hiroi masita， 路边捡回来的命运之恋。说到这里，可以推敲一二啊，这是一部纯爱风格的爱情片。纯爱的风格，我也不太知道它的。到底的定义是怎么样，也就是那么多年来阅读或者是观赏一个经验啊，就是纯粹的爱情啊，没有那么多的现实上的考量。描述一位上班族女孩啊，蛮年轻的啊，工作呢有点青涩，生活有些单调，身边有些冷清这样。这女孩子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住的地方，工作的地方，就是这样，两点一线，生活的相当的单纯。却是某天啊，半夜做梦，他梦见自己在街边遇见一个饿到走不动的神秘男孩，坐在路边。这个男孩子声称自己是个有教养的好孩子啊，请求女孩收留他。做梦嘛，醒来就发现，街边收留回家的男孩子，不是梦啊，神秘的男孩真的就出现在他的生活里啊。而这位男孩啊，对于野生植物拥有丰富的知识啊，带着女孩子探访近在咫尺却不曾探访的植物世界。也就是在这两点一线的生活里面，路上都会看到的，不是要到深山里面去找的，他带他去一个一个认识。男生也亲下厨，亲手做的菜肴也是清淡自然的口味，一边认识植物一边摘野菜，爱心便当取代这个女孩子平常是吃便利商店的午餐。从街边捡回家的命运之恋，那两人之间就这么开始了。《植物图鉴》这部电影是由高田充希嘛，这有边读边哦，岩田刚典这两位日本电影明星领衔主演的，改编自日本作家有川浩，有川浩是相当有名啊，所以它是一个小说改编的电影。电影把故事说的起伏有致，有温度，也有遐想空间。野生植物借喻幸福的可能，对女主角来说，那些野菜杂草啊，变成营养丰盛的一餐餐呢。对男主角来说呢，野生植物啊，就像是脱离包袱啊，追求自己真正的有兴趣的人生目标。而这一切呢，都必须要对方存在才会发生。描述这个年轻爱情里面的纯粹啊，不是指那个年轻人的爱情很纯粹，而是指爱情如果有年龄的话，它是年轻爱情里面的纯粹。我应该把它说完整一点，爱情也是会有生命的在成长，但是说爱情走到黄昏，那个纯粹就不是那么纯粹了，然后比较多东西这样。对啊，这边这个就是纯爱啊，自然的温暖的蛮好看的纯爱故事。特别介绍这个电影所搭配的电影主题曲是 Flower， 一个日本团体啊，他们所演唱的主题曲，这日文就比较难，我不会念啊，满意温柔啊，简单动听的一个 J-pop 的编曲啊，它一些情节搭上这个旋律蛮搭的啊，女主角破碎了自己勇敢的拼凑起来，依靠的就是那些日子满意的温柔。背景音乐响起这首歌的时候，或许感性的读者特别感动。 好看的纯爱电影是有许多感触，一如往常啊。一个小插曲啊，纯爱的题材一直是我鼓励我身边的男性朋友、男性友人应该多加观赏的题材啊。他们一概宣称的是肉麻了、没力啊、太幼稚了、生人回避啊之类的，戒律啊，不能看，看着会觉得无聊这样。因此呢，多年来我也一直身在一种推广失败的处境啊，不过倒也不要紧啊。后来这世界就有部落格这种东西啊，就可以写成文章，也可以像现在那种稍微漫谈一下。植物图鉴这部片子以野生植物介于幸福的可能，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值得深谈，是深入的谈一下。第一个感触就是纯粹不说谎啊，就像爱情在闪亮。听过一首歌叫《呼吸不说谎》吗？女主角在房屋中介上班，年轻貌美的业务员，身形呢、是比较娇小玲珑那样子的女生。女主角就高田充希，有一双曲线标志的小腿哦。Faye Dunaway 这是我心目中的电影巨星啊，有点时代的啊。榆木老实人呢，不瞎吹的哈、可以比拟Faye Dunaway 哦，特别在网站上把当年砍成影展的主视觉海报哦，放在网站上面给大家佐证一下啊。或许植物图鉴的电影导演是这么觉得，高田的漂亮小腿镜头特别多，费大伟的美腿是出了名的，很难会看到有国际影展的海报是以他的美腿来做主打的，非常优秀的电影工作者。回到植物图鉴，女主角是个上班族，也是外食族，三餐几乎都吃外面，老外工作的时候午餐就将就，在家的时候也不太记得冰箱有哪些东西，直到男主角进入他的生活，带着他走向户外认识植物，不一定是说到什么地形险峻的什么暗藏的天山雪莲般那种奇花异草那种秘境的，没有，就是家里面的附近，家里附近的，不是家里面，家里面没有草，家里附近骑脚踏车就可以到的地方，平常生活路过以为只是杂草而已，其实都是有名字的野生植物啊。加上男主角就是懂做菜的男生啊，把这些采集物啊用作食材，烹调天然啊、清爽啊、营养的一餐餐。女主角饮食生活当然因此就改善了嘛，她的感情生活也跟着有所不同啊。开始翻阅以前就不曾留意的植物图鉴，因为男生就很喜欢植物嘛，怎么说呢，爱屋及乌，了解一下他为什么这么喜欢植物，没有认识以前的也不会去特别注意嘛。能够认识越多植物，就仿佛是和男主角有更多的交集啊，而幸福多一天再多一天，就算人事全非，重返自己原有的生活，只要看到植物图鉴，就会想起那段日子一起吃过的野菜，一起去过的地方。野生植物对女主角来说的是感情生活里面最典型的一个情况了，因为感情我们过得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像刚刚说的，开始注意自己以前不曾注意的东西，甚至我们开始接受以前所不能忍受的东西。怎么办到的呢？这是爱情的力量了。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而是真的是爱情的力量。某些时期我们不受感情影响哦。什么样的时期呢？可能年轻不在了，执着不在了，也可能只是倦了，只想要简单了。例如一把雨伞，想起好多好多的温馨接送情，可是这样动辄就坠入回忆，怎么过日子呢？太多愁善感的一些哦，但是把回忆藏在深抽屉的最深处啊，眼不见心静，不受感情影响了，不感兴趣，想要平淡过日子。又比方说哦，阿炳很喜欢拿他当例子哦，阿炳这个人吃野菜，而我吃牛排，阿炳一盘野菜，我一盘牛排，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同桌对食已经是爱了，何必留恋盘中有我，我盘中有你。没有因为什么感情而改变自己啦，过日子嘛。不同时期看待感情生活也不一样，但是一把伞，一顿饭，彼此之间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彼此带给对方的影响，这些在感情生活里面就会有的东西啊，纯粹的东西一直都在。感情哦，单纯也好，复杂也好，都包含一种纯粹。就不管怎么样的一个感情生活，你感兴趣也好，不感兴趣也好，热恋也好，或是所谓的感情稳定也好，它的那个核心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东西很纯粹的，不会改变。第二个感触啊，是起于澎湃啊，路过怀疑啊，仿佛犬狼难辨之际啊，狗啊跟狼啊，某一个时段哦，我眼睛看过去很难分辨到底是狗还是狼，犬狼难辨之际。野生植物在女主角的心中别具意义啊，放在男主角的人生呢，也是意义非凡，但不大一样的非凡啊。男主角的父亲是个名人，在日本所谓的花道名家，花艺很有研究。男主角的父业子承，有一个继承的一个样板人生等着他来，自然也就包含青出于蓝的当胜于蓝的继承的压力。他逃家，逃离雕琢的植物园，花艺嘛，人的艺术感做出来的东西，男主角要逃离这个东西，逃往野生的植物世界，那是他所向往的。当他发现自己的志向，喜欢野生植物，可以带给女主角幸福，不就改善了人家的生活吗？带人家出去玩，帮人家做饭，也不要这样讲，帮人家做饭，一起做饭，然后还做爱心便当。他觉得这个自己追寻的志向很有意义哦，可是这个志向，这份热忱只停留在热忱而已，还没有具体实践。怎么样说还没有具体实践？那些一个人很喜欢唱歌，洗澡的时候唱，在阳台唱，想唱就唱，唱歌是他一生的志向，感觉得到热忱啊，那股热情啊，怎么样具体的实践呢？会不会他的歌声可以感动某些人呢？带给某些人幸福的感觉呢？比较具体的时间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停留在很喜欢很喜欢唱这阶段。这个男主角也是一样，他就是很喜欢野生植物，可是还没有到下一个阶段。幸福人生，摘摘野菜，做两道菜，徒有热情是不够的，太纯爱了。男主角回到他父亲身边，或许这一离开哦，也就人面桃花了，这男生居然还是要离开。男主角人生为什么野生植物的意义非凡呢？这两个阶段的启发嘛，两次都是离开，首先离家出走嘛，他对野生植物怀有热忱，可是他的周遭不觉得一花一世界，周遭你知道有一个主流意识在那边，在那边弄一花一世界的东西，境界不一样，周遭的觉得就打击他，他觉得你应该要什么，这是没有在电影里面演出来啦，但是看得出来他逃家的所承受那个压力让他逃家嘛，你看你爸爸多什么，就是周遭的声音就像在告诉他，你热爱野生植物就是瞎忙啊，不务实。他离家出走，表现他相信那个热忱啊，不是瞎忙，是一份理想啊。然而他固然出走，他是带着怀疑出走，多少有些动摇吗？会不会他们说的是真的？是不是我应该要再想一想这种的？带着怀疑啊，难道我这样喜欢野生植物，想要研究野生植物就没有开花结果的一天吗？男主角需要动起来，去证明一些自己相信的东西，就是与其在那边很会想的很会讲的，不如动手做嘛。 自己喜欢的东西，喜欢做的事情啊，不见得能够赖以为生，可以带给其他人幸福。但不管，但偏要，其他都不管了，所承受的压力一定巨大，一定很大。换个角度看，当我们为了取悦特定对象才做，讲取悦有点手段，也不一定啦，总之不是发自内心的啦，是客观条件的。那么喜欢的程度啊，事情的做法又会因为存在目的性而变质。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绝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把它做得很不错，可是能不能够继续，会有一些现实的压力吗？自己不是那么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可能会带给别人幸福，或者是可能想要亲近谁，所以做那事情，这样的情况又会因为存在某种目的性，而那个事情的做法呢，喜欢的程度 有所变质啊。假设呢，保有一个初衷是热爱这件事情，但又不想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让谁开心，都想要，都想兼顾了，我们就会跟男主角的心路历程很相似的。任何含有理想、梦想成分的自我介绍啊，也是一种自我认识哦。也许能够说给某些人，但是没有办法说服所有人，都是起于澎湃而路过怀疑。一开始都是一个热情，好喜欢，但持续做一阵子，觉得这样做对吗？受到关键打击的时候，仿佛犬狼难辨之际啊。也就是关键打击的时候，比如说一些人身攻击啊，你都几岁的人了，你每天还在那边，你有没有想过怎么生活？这一类的关键打击，会开始怀疑到底是当初的那份理想，还是一路在那边瞎忙，到底怎么做才能够实现呢？如果就在这里算了，那也就算了，算了，还要为了生活，做一些周围的人可以接受的事情好了，悟一下正业好了，在那边就是打住。可是如果不愿意就这么算了，其实也没有什么明灯捷径啊，只能试着继续做，继续做就会逐渐明朗啊。当然坏事是不能继续做的啦，但是其他的事情呢，真的是没有什么指引啊，就只能够继续做，继续累积，渐渐会有一个答案。再来一个是感情世界里的动态不平衡，自己讲也会想偷笑哦，因为植物图鉴的纯爱电影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哦，甚至搬出动态不平衡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一点扯。这个人就我。感情世界里的动态不平衡，这个启发是比较内心深处的一种似曾相识啦。哎，糟糕，外面有修理纱窗，不知道有没有录进去啊？他好像还会再停一阵子啊。定做纱窗，这样声音不要干扰的太厉害哦。男主角又离开了，他两次离开，第一次离家出走，第二次是离开女主角身边。他为了彼此的幸福啊，怀抱的梦想而离开啊。在心情复杂的时候遇见女主角，这女生让心情啊逐渐的沉淀、清晰，生活变得有意义。为了延续这份幸福啊，男主角毅然决然觉得必须远行，必须离开。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混蛋，有话不好说，先斩后奏，然后留一大堆问号给人家难过，是这意思。离开就一定会幸福吗？不知道。但是不离开呢，就什么都没有。所谓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调调嘛。明白人来说是一种很感人的混蛋行为啦。混蛋行为我已经讲的第三遍了，因为这个不告而别是很讨厌的啊。指望对方都可以接受这一切，残酷的一切。但在戏剧里面是很有戏剧效果的。这是一种，这也不是一种啊，这就是这样啊。感情世界里面的动态不平衡啊。两人之间的感情虽然很真实啊，但不是凝固的心啊， 会此消彼长的，对方的回应会影响我们的付出。感情里面不存在公不公平的啦。女生陪男生摘野菜，男生为女生做便当，这样是300公克，那样是320公克啊。男孩遇见女孩，这个 boy miss girl 的事情啊，谁爱谁比较多可以量化吗？没有办法。谁又付出的比较多，没有办法量化，所以它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 boy miss girl 的东西啊，异曲同工。尔冬升，香港知名的导演，有一部算近期的叫做《我是路人甲》，有一段戏它是年轻男生跟女生在天台上面争执啊，异曲同工，因为也是年轻的感情，男生因为女生而变得勇敢，决定呢出外闯荡，将来能够功成名就的话，类似衣锦还乡这样再回到女孩子身边一个戏码。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啊，休息两个字是软性的，说给别人相信不是太难，离开是为了未来的幸福重逢啊，就算要别人相信啊，也得先承受离开两个字吧，那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要回到植物图鉴呢，故事收在很美满的一个结局那种，有你我才勇敢，有你我做的一切才有意义，邂逅、冲突、包容、明白的一个次序，蛮勇敢的。照这个次序来说，可能走到第二个或第三个，不一定到最后一个就放弃了，比较像正常人，容易发生的，产生误会了，就一定解得开吗？不知道，有时候运气不好，有时候造化弄人。真实生活，人生几何，把握又几何？有时一气之下，再也不要来往了。命运之恋就这样被这一个念头就弄不见了哈。所以人生几何，人生里面可以遇到几次这样呢？遇到了，那又能够把握几次呢？至少我们还是可以在看电影的时候，看故事的时候，获得微小而确定的幸福啊。看电影也会有这种蛮不错的小确幸啊，我们总是可以的。好，植物图鉴介绍到这里。我的网站叫做雨木散文故事，在网络上都可以搜寻得到。那如果你已经有看到这一篇，听到这个录音，非常感谢，真的很感谢。常回来逛逛，这里一直都会有东西，谢谢。